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如今看来，只好对外宣称是李松柏做贼心虚惊吓而死。至于所谓六指掐痕，让仵作不要宣扬便是。锦绣布庄原是郑家产业，将布庄判归郑巧儿，也算遂了刘喜妹心愿。说到刘喜妹，也是一个可怜人，做了近20年的孤魂野鬼，如今还要受这萧桃诡异之苦。 端木姑娘是气难刘喜妹险些伤了属下性命，这才对她施以萧桃诡异之刑。 为什么连包大人和展辉的对话都如此莫名其妙呢？ 包大人又吩咐了展昭几句方才离去。公孙策赶紧追问展昭， 什么萧桃诡异，什么诡异之行？ 是端木姑娘带来的那件衣服，听说是用萧桃制成，桃是五木之精，萧桃在树不落，主杀百鬼，这件萧桃诡衣够那刘喜妹受的了。 端木姑娘在哪儿？我还是去问她比较方便些。 你找端木姑娘？她在灶房，说是要做些滋补的饭菜。 未进灶房，就看到灶房的伙计和掌勺师傅都坐在后院的石凳之上。问起时，掌勺师傅翻白眼儿， 把我们都赶出来了，一个人在那里啊，也不知道裹得些啥。切，不是我吹啊，什么秘密菜式我没见过，还怕我偷师吗？真是的。 掌勺师傅兀自唠叨个没完，公孙策已经到了灶房门口。平日里做饭烧菜总是门户大敞，换了个端木翠，门扇紧闭，窗有关合，知道的是在做菜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闭门谋反呢。公孙策抬手叩门。 端木姑娘。 端木翠来得倒快，只把门轻轻开了半扇。 啊，是公孙先生，有事吗？ 是，有事。那个锦绣布庄刘喜妹是怎么回事啊？ 短短一句话，公孙策说的艰难，说到后来后背发凉，两腿发抖，嘴唇都禁不住变了颜色。公孙策已察觉有异，掌勺师傅说灶房只剩端木翠一个人，端木翠在门边同他说话，那么屋内手持菜刀把砧板剁得震天响的又是谁？手持锅铲在铁锅中翻来炒去的又是谁？是谁将那滚油倒入锅中激起滋滋油气？是谁拨弄的碗碟乒乓作响？ 到底有什么事啊？ 端木翠嫣然一笑，笑得公孙策毛骨悚然。 没，真的没事，端木姑娘辛苦了。 公孙策词不达意，语无伦次，僵硬的笑两声，逃也似的去了。端木翠耸耸肩，重新将门关上，转头看砧板上空上下起落的菜刀，又看那柄忙得没有片刻歇息的锅铲。 为了给展昭补补元气，易牙，此番真是辛苦你了。 事情源于2个月之前。那日展昭自外办案归来，路过西四大街，正值午市，熙熙攘攘，分外热闹。不知是谁家马惊了，一头往街心冲撞过去。众人惊吓而散，推搡间，一名和衣女子被撞倒在地，眼见马蹄翻飞，美人见血。好吧，不在这儿酸溜溜地回溯当日场景了。总之是展昭出手，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救回了美人。美人名唤琼香，是开封城中大户许家独女。你莫问我深闺娇娥缘何现身闹事， 许是一时兴起，许是偷出闺阁，这些不是重点了。重点是这窈窕千金素日养于闺阁，父兄行商，钱眼里讨生活，家中的小厮不是贼眉鼠目便是唯唯诺诺，何曾见过这样英姿飒爽剑眉星目的谦和男子。更何况方才生死悬于一线，若不是他，一瞥之下两颊绯红，芳心暗许，愁肠百转。展昭却连女子是眉长目短都未看清，见许家下不过来，匆匆转身离去。这相遇与许琼香是寡淡生命中的惊鸿绝艳，是至此后时时刻刻心心念念梦牵魂绕。与展昭呢，只是区区小事儿举手之劳。展昭当然不会知道，这就是整件事的开端了。 哎，展大哥，展大哥！ 展昭方跨出开封府大门，就听到王朝在身后唤得急切。展昭回转身，险些撞上急急奔来的王朝。 听先生说，展大哥要去端木草庐。 王朝笑得喜气洋洋的。 那，刚买了2两核桃桂花糕，我端木姐喜欢吃。 你，端木姐？端木翠可比你还小了几岁，是你哪门子姐啊？啊？好吧，我承认，自从六指一案之后，端木翠在开封府的声望节节飙升，不但包大人说起时赞不绝口，就连公孙先生也是尽力克服自身惊惧，与端木翠互通往来。但是张龙赵虎一干人的表现也未免太狗腿奉承了。 展昭无语，接过王朝手中的核桃桂花糕，然后挥挥手示意他可以哪儿凉快哪儿去了。 其实还有枣泥的云片糕，这次忘了买了，端木姐要是喜欢。 抬头看时，展昭早去得远了。路过西街集市，无意中看到街边有卖人偶娃娃的，其中一个碧色衣衫的女童人偶打眼看去竟有些像端木翠的娃娃版。展昭的唇角不由漾出笑意，那摊主察言观色，忙将那娃娃包起递于展昭。展昭付了钱，接过娃娃转身欲走，迎面撞上个破落的江湖术士。那人40上下，纯衣百结，阿扎不堪，留着两撇山羊胡子，一双鼠眼滴溜溜乱转，尽在展昭身上打转。展昭被那人看得心中发毛，正欲绕开了走路，那人却啊呀一声扑将上来，大声嚷嚷道： 哎呦，公子有福啊，红鸾心动，将遇大喜呀！ 幸亏展昭没有在喝水，否则铁定活活呛死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那个人，赶至端木草庐时，端木翠正要出门。西山妖气大盛，不知要生什么精怪，我得过去看看。王朝送的桂花糕，嘿，正好路上吃。人偶也是王朝送的吗？哎，看看人家送的娃娃好歹有模有样，不像你总送些妖魔鬼怪。 你 展昭未及开口，端木翠已如一阵风样刮得无影无踪，至于展昭气节立于当地。气了一阵摇头苦笑，待要进屋将人偶娃娃放下，端木翠又疏忽回返： 哎，忘了同你讲，桌上有春秋时太无功所做的鱼羹，最是滋补不过啊，喝了之后记得把汤碗给我洗了。 初听微觉暖意，再听如被冰霜。端木翠转身欲走，忽似又发觉了什么，咦了一声： 哎，展昭，你红云罩顶啊。 红鸾星动是吧？ 哼，红鸾星动，美的你呢。红云罩顶，印堂发黑，桃花成劫才是真的。又招惹哪家姑娘了？ 未及展昭回答，端木翠又如风一样呼啦啦刮得无影无踪。从端木草庐回来，迈进开封府的第一步起， 展昭就发觉有异样。门口守卫的衙役见到展昭都按捺不住一脸笑意，进到门来迎头遇上两个洒扫小厮，两人朝展昭作揖：“ 展大人大喜。”“ 大喜？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” 展昭心头发毛。进得厅中，公孙策笑得春风得意，伸手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：“ 展护卫，恭喜了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平时不声不响的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，瞒得我们好紧啊。” 展昭彻底糊涂了：“ 一鸣惊人，我干什么了？” 公孙策笑得合不拢嘴，朝堂上示意，那案前一脸憨笑的竟是展家老仆展忠。展忠为了展昭的婚事而来。 主母已经应下了这门亲，许家是京中大户，听闻那琼香小姐姿容出众，贤良淑德，跟少爷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展忠眉开眼笑，浑然没注意到展昭的眉头越锁越紧。 展护也该成家了。 不识去如公孙策者言笑晏晏， 既有媒妁之言，又有父母之命，看来开封府是要有喜事了。 可是展叔，这件事太过突然。 这下展昭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